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94集， 黎哥哥。 那边的战团中心传出月袭惊慌的声音，水妖们终于抓住了三名龙子，迅速地将他们从门口拖走。月袭急得呼喊连连，拼命地想要冲出重围追赶。那声地下传来的魔鬼嘶吼，使得无力地卧在祭台上的橙子睁开了眼睛。门的那边随之传来声音，水妖王游了进来，身后跟了另外一只水妖。那个水妖的样子真的是难以形容，他穿了一件深黑的袍子，手持一根漆黑的短手杖，身材枯瘦如柴，鳞片晦涩无光，脸皮皱皱巴巴的，一张干瘪的嘴巴滋出几颗丑陋的牙齿在外面，眼窝深深地陷下去，几乎看不见眼珠，银发长短不齐，凌乱如草窝，真怀疑他是被晒成了鱼干又扔回水里的。那个干枯水妖对水妖王开口说话了，嗓音仿佛来自地狱一般，沙哑低沉的可怕。 时辰快要到了，魔王已经急不可耐了。 水妖王毕恭毕敬的。 巫师说的是，请再稍等一下。 转头对旁边的侍卫说， 去看看他们的事情办得如何了，让他们尽快把人带过来。 原来这老鱼干是巫师啊，就是那个出馊主意的罪魁祸首。老鱼干虽然丑，却是会说人话。橙子见过会说人话的水妖只有木武水妖王，再就是这个老鱼干了。看样子水妖也是分等次的，会说人话的恐怕是等次较高的一类。侍卫得令而去，躺在台子上等死的橙子听到这话睁开了眼睛。把人带过来，什么人啊？不一会儿侍从跑了过来，吱吱吱汇报了一番。水妖王听了之后点点头，对巫师说， 很快就会办好了，三名龙子已经撑不住了。 橙子只觉得头上响过一声炸雷， 三名龙子撑不住了。 橙子暴跳而起，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一个鲤鱼打挺从台子上面翻到地上，并且站稳了脚没有跌倒，立刻就想对着水妖王冲过去，不料下一秒就狗啃泥了，腿也被那银丝缠得死死的。 你 这不是橙子突然会说水妖语了，而是嘴巴里的泥沙让他口齿不清。他的原话是，你把他们怎么样了？巫师见橙子离开祭台，气急败坏地嚷嚷起来， 把他弄回去。 几名侍从急忙上前，却随即惨叫连连向后逃开，爪子也糊了。他们这才想起，一急之下居然忘记了橙子身上有貔貅神印的事情。水妖王和巫师只好自己动手去抬他，这两位道行高，神印对其没有效果。不料神印无效，某女人本身的歇斯底里却有效得很。某成一脚踹在老鱼干腰间，利齿同时咬上了水妖王手臂，两声惨叫接连响起。 疯女人，这个疯女人。 两只老水妖退到了安全范围之外，各自捂着痛处，愤怒地甩着鱼尾。那疯女人仍然在继续发疯，将祭台踹得咚咚响，一面狂叫， 放开我，放开我，你们这两条死鱼。 老鱼干一辈子被奉为水妖族的神奇，哪有被骂成死鱼的经历？要不是这个女人是魔王复活的关键人物，他一定会要了这个女人小命的。唉，暂时虽然杀不得，但教训一下是有必要的。老鱼干恼羞成怒，举起手中黑杖，嘴里大声念了一句古怪的咒语，杖手就射出一道光芒击向橙子。橙子见那道光芒来势凶狠， 不知道他击在身上会有什么后果，躲又躲不开，只能闭上了眼睛。砰的一声大响，老鱼干和水妖王目瞪口呆。橙子等了一会儿，感觉没有痛感，小心翼翼地睁开了眼睛。诶，他的身前张开了一层半透明的伞状光层，将他罩在下面，似乎是这个光层挡开了老鱼干的攻击。这个从天而降的保护罩是哪儿来的？难道还是小修的神印在起作用？那神印会有这么强大啊？正疑惑之间，金色光层却悠地消失了，就好像它出现一般突然。却听水妖王惊异地问了一句： 你与墨武什么关系？ 墨武？水妖王这时候突然提起墨武做什么？不过橙子还是回答： 朋友，我们是好朋友。 水妖王的眼里闪过了一丝痛心，却闭了一下眼睛，再睁开时已恢复冷酷，上前一步朝着橙子摊开掌心： 把他的鳞片交出来。 嗯，你怎么知道？ 橙子抬手护住装在贴身口袋中的精灵。 哎，不敢，这是墨武给我的。 交出来！ 水妖王再逼近一步，眼露凶光。 不给！ 橙子脚蹬着地面向后蹭了一截，这时突然意识到，束在身上的银锁已经不见了，他的手脚已恢复自如的行动。这大概是金色光层出现的一瞬间发生的事情，当时只顾得害怕老鱼干攻击，以至于自己都没有察觉。老鱼干也跟着过来威胁，两只老水妖对着橙子是吹胡子瞪眼，但是就不伸手来抢。于是橙子就明白了，他们不敢抢，心中忽然有了底。既然水妖的妖法伤不了自己，那么试问他们要怎么杀死自己进行祭祀呢？心里转着这样的念头，表面上却仍然装出惊慌失措的样子。随着两只老水妖一步步逼近，爬在地上到处乱躲，然后一爪子按在旁边看热闹的水妖侍卫的鱼尾巴上。随着那个鱼尾的瞬间焦黑，水妖侍卫一声尖叫，他手中的一柄尖刺掉落在橙子面前。橙子一把抄起了尖刺，刺向自己的脖子。水妖王和老鱼干同声惊叫： 不要！ 尖刺停在咽喉处，却仍是刺破了一点点皮肤，一缕细细的血丝飘了出来。 你不能死在这里，你要死在祭台上。 老鱼干原本沙哑的声音尖利起来，面相凶恶可怖。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